小红山文沈亮。OK， 開始呢個晚上同埋呢個星期嘅自己人啦。咁頭先咧就係、是、我哋每逢搭正同埋搭半啦，咁啊多咗一啲即係最新咧有關呢個殘奧運動會啦、得獎嘅名單啦。咁但係咧，當然喺呢個自己人嘅時候咧，我哋梗係好關心咧，就係呢一個 LGBT 嘅殘奧運動員，佢哋到底個獎項誰屬啦？係咪？聽講今年咧就好似同我哋嘅東京咧奧運會咧，其實參加呢一個運動會嘅即係 LGBT 同志人數咧。好多喎、 哦，係啊，最多嘅國家咧，原來係美國、英國同埋加拿大嘅。咁同埋咧話係女同志嘅數目咧係比男同志多嘅， 即係同東京奧運誒差唔多啦，都係女同志嘅數目多過男同志嘅。 係啊，而最多同志參與嘅項目咧就係女子排女子籃球。 系、咁即系咪因为咧有传言咧，就今年嘅即系东京嘅奥运村咧，于是即系为咗喺呢个防疫情况底下啦，就尽量呼吁大家咧就唔好谂性啦。咁于是乎系咪啲男同志嘅运动员咧，少咗啲意欲去参加 算啦。 咁又唔关事嘅，咁如果可以参加到呢个盛事嘅话咧，都系已经系开心嘅。 参加到盛事系 盛事 盛事 盛 事。 好，我想同大家讲下咧，就因为咧有一位嘅运动员咧就系参加今年嘅残奥啦，咁其实都系一位出柜嘅运动员嚟嘅。佢名字叫做 Lee Pearson 啊，咁其實參加呢一個咧就馬術賽事嘅，咁就啱啱係獲得金牌啦。咁其實原來佢歷屆咧已經攞咗咧接近咧係十個金牌嘅。咁但係今次佢以一個出櫃參加呢一個即係殘奧運動會啦，亦都係獲得金牌嘅一位馬術嘅運動員咧。佢喺賽後咧係講咗有一番説話，大概意思就係話愛必勝。我相信佢話咧，即係無論係咩形式，又即係咩形狀都好啦。佢話咧，我認為咧，愛最後一定會勝利嘅。如果你生來係有殘疾，好似我咁，又或者你有一個即係生來嘅兒子，佢有殘障都好啦，又或者佢生出嚟同人哋唔係好同，可能有唔同嘅性取向，甚至可能有唔同嘅性別表現，都唔緊要嘅。總之佢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咧，你要用盡所有嘅愛去愛佢哋啦，同埋。冇人係唔想，即係冇人係想與眾不同嘅。其實唔係嘅，我哋好想與眾。即係佢大意思話，冇人想咧，即係天生一定係同與眾不同，同人哋唔同嘅。咁但係無論點都好，我哋應該要即係完全擁抱咧。似乎係看上嚟同我哋唔同嘅人，因為呢個就係世界同埋呢個社會嘅現實嚇。其實每時每刻我哋望住周圍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特質嘅人嘅。佢話無論你覺得嗰樣嘢用係咪合法？嚟到去形容佢哋，又或者係覺得佢哋喺你眼中係咁差嘅一啲人都好啦。但我想話俾你知道咧，其實呢個世界喺無時無刻喺每一個地方，一個同志嘅女兒或者兒子就會出世同埋嚟到呢個世界上面。所以世界多元咧，其實先至係呢個世界嘅現實嚟嘅。所以吾愛必勝。 好好喎、啊，覺得佢講得世界多元，其實先至係呢一個世界啊嘛。 係啊， 點解你會歧視一啲同你唔同嘅人呢？咁同埋，我覺得佢嘅感受應該自信，因為佢其實都點樣講係雙重嘅呢一個 minority 啊，即係佢都係本身係殘疾人士咧，亦都係一位 LGBT 嘅人士。咁我諗喺佢嘅世界裏面，其實即係佢可能多比我哋更加多咗一份嘅被不認同感啊。 係啊，同埋佢哋要有額外嘅努力咧，先至去到今時今日呢一個運動嘅水平啦，同埋可以參加呢一個殘奧運動會啦。我諗我印象最深刻咧，我已經唔記得咗係邊一個國家嘅代表啦。咁就係總之係參加游泳嘅賽事嘅。咁但係其中有一位嘅運動員咧，其實佢係包尾嘅。但係全場都鼓掌，當佢游完即係整個賽事之後，因為你真係細心睇佢喺游泳嘅期間咧，佢係即係得翻一隻手嘅啫。佢係靠一隻手，然後係游到去終點。我真係覺得佢花嘅氣力同埋佢嗰個意志咧，係比起任何咧係四肢健全嘅運動員咧。系嚟得更加多， 冇錯啊， 係嘛？即係其實真係好感人啦。所以話俾大家知，真正嘅奧運帕拉精神真係唔係話淨係贏同埋輸。我唔係話嗰樣唔緊要啊，嚇！即係我諗運動員佢哋犧牲咗咁多，花半生嘅時間都係為咗嗰、那個即係獎牌嘅光榮啦。但係與此同時，我哋忘記咗其實喺運動場上面有其他嘅 glory 咯。 係你諗深一層咧，其實佢做到嘅嘢，你做唔做到啊？ 係啊，假設你一定樣嘢，即係自己天生可能或者後天又好，天生又好，你有呢個殘疾嘅時候，你點克服佢先？你要克服自己。 過咗個關口，然之後再去希望靠自己嘅能力去走上呢一個嘅即係運動舞台。 嗯，你試下又你試下淨係用一隻手游啦，你都一定冇佢游得咁快添。 我諗我得翻一隻手嘅時候，一定會呼天搶地。唔好话游水啦， 我得翻嗰只手，我一定会系伸高嚟嗌救命先咯，求救先咯，莫帮我游到终点啦。咁但系我就发觉，原来呢个世界咧，真系有好多人咧系与众不同噶。 嗯， 你以为睇呢啲嘢，即系只不过系用好简单嘅同理心嘅啫嘛。 系系系。 但系点解唔系嘅咧？例如我哋伟大同埋尊敬嘅议员系咪？ 系啊。 一两日我哋又听到一单新闻，其实我哋已经好唔想喺节目里面提佢。 系啊。 咁但系偏偏咧，佢永远都系靠呢样嘢咧就见报嘅。咁所講咧就係何議員啦 ，OK， 咁就係話説，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最近咧有一個巴士廣告啦、嗯，其實講真唔係因為呢單嘢， 我都留意唔到， 見到呢個巴士廣告，我甚至唔意識到咧，啊，原來香港有一個咁得意嘅品牌嘅，咁就話説一個品牌咧。唔講乜嘢啦，譬如宣傳啦，譬如太陽商業化啦，咁但係總之呢個品牌咧，我諗佢應該係代理好似日本嗰啲咧，即係比較環保嘅一啲所謂防疫嘅清潔用品咁樣啦。咁、但係突然間咧，佢哋巴士嗰、那個即係宣傳嘅標語咧，就係同呢個性小眾嘅權益係有關嘅。 係， 我估啊，呢、這、一個只不過佢其中嘅一系列嚟嘅啫。 嗯。 咁嗰樣嘢咧就影住咧喺巴士上面咧係黑白嘅照片啦，一對男同志喺度温馨啦，温、馨嘅啫，唔三級嘅 ，OK， 冇嘢嘅 嚇。咁、但係咧喺上面就寫住一句標語就係、是、性小眾唔係病，偏見先至係病咁樣。咁、用嚟一個咁樣嘅方法嚟好曲線去宣傳佢哋呢啲防疫嘅即係消毒用品啦。咁其實幾好巧噶。咁、但係其實我未見過呢個巴士廣告， 我都未睇過。 直至到何議員嘅言論啦，去批評啦，咁聲稱咁樣先至宣揚咩同性戀係病毒咁樣咧，大家然後先知道。 係， 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我哋唔需要花多啖氣咧去鬧啊何議員嘅不是噶啦。其實我覺得要表揚下佢嘅，其實之前嗰排咧都係噶嘛，因為其實我一直都同自己好擔心就係、是，死啦！明年十一月份，明年年尾就會舉行啦，即係同樂運動會啦。但 係 其實坊間仲有好多人未知噶嘛， 哈！ 俾佢鬧一鬧咧，就見曬報啊，上曬電台訪問啊咁樣。嗱、今次又係，其實我哋連同志界都唔係好知道呢個品牌噶嘛， 係同埋唔知道呢架巴士出現過噶嘛， 係咯。咁然後突然間，而家又見曬報，於是大家又有個奇心，嚇係咪真係咁環保咧？係咪真係咁好用咧？ 係咯， 不如試下呢個品牌先。 其 實今日我哋唔鬧啦，我哋今日咧其實要再次多謝阿何議員，即係曲線咧就宣傳咧值得推介嘅同志文化。 係咯，佢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即係全靠佢咧，我哋嘅議題咧係全香港嘅人都知道嘅。 係啦，咁繼續啊，你得閒嘅話，冇嘢做嘅話就繼續啦嚇。 因为讲到咧要防疫啊，咁啊最主要咧都希望身体健康啦。咁喺呢度咧，我觉得咧自己人咧系需要咧祝福一下咧阿拓也哥嘅，嚟自日本嘅拓也哥。咁啊，因为佢之前就有呢个糖尿病啦，咁啊做咗个手术啦，咁啊截肢嘅需要，咁啊希望佢可以即系身体健康，咁佢个人都乐观嘅，咁啊希望都可以积极面对啦。 OK， 好啦，咁我想讲下咧，因为我今日咧其实去咗个场合咧就撑阿 Coco 场嘅，今晚佢要唞一唞啦。咁啊，因为佢今日就好紧张啦，佢琴晚搬咗去酒店啊， 系啊系啊，佢 station 啊。 station 係搬好多嘢過去咧， 係啦，好多嘢整裝待發。咁就話説咧，其實之前咧就一年一度嘅女人節啦，佢有負責人阿 Sonia 都上咗嚟介紹啦。咁而今年咧，其中一個項目咧，好似今日係閉幕添嘅啦。咁而晏晝嘅時候咧，其實我就撐咗場，因為其實啊 Coco 咧就應邀咧就接受咗一個講故事嘅邀請，因為平時你都知啦，即係佢都係好似即係follow外國嘅嗰條橋啦，即係整裝待發 drag queen， 然後講童話故事俾啲小朋友聽噶嘛。OK， 咁但係今次咧就要照轉，咁佢就係要整裝待發 drag 曬咧，然後講故事咧俾成人聽。因為佢講嘅話題咧其實唔係好適合小朋友聽嘅。咁大家以為啊講鹹故啦係咪？其實唔係，係講緊一個我諗小朋友應該唔會明嘅一個課題，就係、是、死亡。系啦，咁因为其实Coco 都已经分享过啦，因为佢上年喺疫情期间咧，喺同一年里面咧，其实佢相亲都系因病离世嘅。 系， 咁而尤其是咧，其实佢同妈咪嘅感情系非常之深嘅。咁、所以今次咧，透过介绍两本系触及死亡嘅童话故事书咧，嚟到去分享佢自己个人嘅对于死亡嘅经验啦。咁我发觉即系之后咧，其实都几多人去发言嘅。因為我諗大家都知道咧，其實死亡對於成人嚟講咧，尤其是係中國人咧，都好禁忌嘅。大家覺得，咁唔老禮，唔好講啦，咁樣係咪？ 係。 咁但係就原來好多人都係發覺，當面對即係身邊嘅親人嗰啲離流嘅時候咧，發覺喺當中嗰個過程裡面咧，就算身邊好親密嘅人咧，唔知點開口啦。 又覺得唔知應該可以幫上啲咩忙咯。咁所以以至到咧，其實每個人都要好孤單咁去面對呢啲生離死別咯。 嗯， 咁我覺得今日佢帶出一個話題咧，就是、其實大家可以好 vulnerable 啊。去即係表達自己喺呢啲咁嘅情景底下咧，唔知點樣去排演自己情緒嘅一啲心情。咁其實原來大家都經歷過類似嘅嘢， 嗯 嚇。咁只要喺個過程裡面咧，你令到對方唔孤單嘅話咧，其實已經幫咗好大忙。 有時唔係話即係喺呢啲咁嘅時間咧，即、就、係、是、要講啲乜嘢説話去，一定係要安慰佢啊，定係點樣？我諗係最緊要係個陪伴， 係啊， 即係呢一個心情 啊，係 啊。因為咁樣咧，即係佢會覺得啊，自己頭先阿 Brian 所講啊，即孤單咧呢一樣嘢先係最可怕，因為你如果要一個人去面對呢一個咁大人生對你嚟講一個咁大嘅轉變咧，其實真係會產生一種恐懼。 係，同埋當事人你諗緊，即係大部分喺香港要離世嘅人咧，大多數啦都喺醫院啦，又或者啲靈養嘅病房啦，靈養病房都仲可能好啲，因為可能成個環境配套啊，又或者成個氣氛都會好啲。咁、但係有好多都係喺醫院度離世嘅時候，咁醫院嗰種即係冷冰冰嘅感覺咧，係啦。如果你又唔再陪伴佢嘅时候，又或者嗰刻唔系同佢一齐嘅时候咧，其实双方咧都可能会有影响嘅。 系、咁，但系讲呢个女人节咧，我觉得系今个礼拜咧，其实当女人节咧，即系诶杀科嘅时候咧，其实系非常之适合嘅。因为若果我谂唔讲，大家未必知啦。其实妇女真系，尤其是喺美国咧，几时正式有机会咧系可以投票咧？你知唔知去到几时啊？ 边个年代咧？系到底？ 就是若干年前的今个礼拜四8月26号、就是1920年的8月26号。如果你有留意的话，最近很鬼忙的拜登呢即不断要是为自己的阿富汗政策和撤兵来到解惑的拜登搞到在这个记者会上面，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有个祈祷的手势，好像忏悔这样好笑。但如果你留意的话，其实他刚礼拜四其实他出席了一个这样的纪念活动，就是纪念在1920年真是101年的时候，是8月26号呢，因为美国是正式修宪，就是第19个 19th Amendment， 咁于是乎咧，妇女先至可以正式有机会投票，即系话喺1801年以前咧，女人系完全唔可以投票。 系， 我谂所以好值得纪念嘅一件事嚟嘅。 我谂喺个时空咧，即系101年之前啊，即系你而家嗱，你而家觉得好理所当然啦，吓男人做到嘅嘢，女人都应该去做啦，大家都有唔同嘅权利去做唔同嘅嘢。但系101年之前，原来喺嗰个时空，女人。即係個地位啊，係原來係即係比男人低咁多。 係，你唔好講101年前啦，你講下今時今日阿富汗喺塔利班掌管嘅阿富汗，你諗下嚟緊，即係雖然啊，即係佢哋口口聲聲話咧，我哋會尊重女權嘅，但係佢哋拎住步槍、機關槍同你講，我會尊重女權喎。 係，信不信由你啦。 同埋大家要記住就係、是，其實塔利班係曾經掌管過阿富汗過，係1996年去到2001年嘅喎。 冇錯、 嗰五年佢哋點樣對待女人？點樣對待同志社群？佢哋嘅人權記錄係點？喂，我哋有曬 record 嘅。 同埋冇完之前 洗底嘅話咧，你要好用氣力，你先可以洗到底嘅。其實基本上 係啊， 係嘛？同埋即係其實我想話俾大家知道咧，啱啱塔利班咧已經公布咗一樣嘢咧，就係、是、話，根據我哋嘅伊斯蘭嘅律法咧，我哋係會禁音樂嘅。 啊，原來係咁。 禁音樂啊，一個會禁音樂嘅國度。嗱，首先我第一條問題想問。咁阿富汗嘅国歌你哋会禁啊？ 系咯，都 你会禁音乐喎？ 唔系，咁但系可能佢话觉得我从此以后唔再有国歌， 系嘛？ 系啊。 嗱，佢系讲紧，譬如流行音乐嗰啲咋系嘛？即系譬如你有啲宗教，譬如伊斯兰嘅宗教音乐呢啲，就会唔会系即系就冇事咧？ 总之佢就讲话系音乐啦。总之佢话，我哋唔会强迫大家咧就去欣赏音乐嘅，我哋会鼓励大家唔好玩音乐咯。 唔會鼓勵大家欣賞。 總之就好多人驚啦，但係我即係其實好多時要追溯翻即係歷史咧，見到好多即係我哋得來嘅權利咧，我哋今時今日 taken for granted 啦，即係女人可以投票，好似好理所當然嘅事啦。但我想話俾大家知道咧，其實喺101年前咧，即係當美國終於修憲係可以讓女性投票嘅時候咧，其實都有條件嘅。嗰條件係咩咧？黑人嘅女人仲未可以投票。 即係 直至到係1965年咧，先至係。真係黑人嘅女性咧，先至可以投票。 即係都唔係好多年前啫，其實 唔係好多年前啊！我出世嗰啲前後咯，所以真係唔係好多年前咋。 係係係， 唔多。 係係係，歷歷在目嘅，係啦。 死都唔認嗱。咁、啊、所以我覺得呢啲歷史同埋呢啲重要喺即係時代上面嘅分水嶺咧，係要記住嘅。 嗯， 因為其實係一步一步咁爭取翻嚟啦。咁同埋其實原來唔係等於我哋去到一啲時代嘅分水嶺。就唔變咯，那個世界、 啊、 有時會開倒車去翻轉頭。 係啊，同埋就係係啦，頭先你講嗰樣嘢就係、是、我哋以為一不人係咁，梗係理所當然係不斷咁進步噶嘛。但係原來唔係咯，有啲嘢其實係慢慢會喺城市或者國家度消失，你係慢慢你自己唔知嘅。 嗯， 就係倒退咯。係 啊，咁但係慶幸喺星期六晚凌晨12點鐘喺香港電台第二台有自己人十五年啦。 耶、yeah! ！ 我哋会继往开来噶，但愿如此啦。OK， 嗱呢个晚上嘅自己人咧，我哋嘅专题咧就系一年一度燕归来，就系香港同志影展，又请到负责人上嚟同你讲下今年嘅重点推介啦。 嗯， 喺呢个时候，首先听翻一首电影嘅主题作品先，其中佢哋 feature 嘅一套电影叫做《皆大欢喜》。 是热不切。 的欢喜。 呢套咧《皆大歡喜》咧就嚟自寶島嘅電影啦，亦都係咧今年咧個同志影展嘅女同性嗰邊嘅開幕電影嚟噶。 女同性嗰边嚟，好似讲啊，女厕嗰边啊， 系啊，女厕嗰边，男厕嗰边， 男同志可以睇女同志戏，女同志可以睇男同志戏噶，记住啊， 嗯， 同埋直人都可以睇同志戏噶， 系啊，恋直都有人可以睇嘅， 基本上佢系一个相信爱情同埋一见钟情之间矛盾嘅一个故仔嚟嘅。 OK， 第32届嘅香港同志影展喺呢个疫情咧继续反复嘅情况底下咧，喺九月咧系结束，详细情况系点咧？新闻报道之后。 午夜12: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教协特别会员代表大会通过降低解散门槛，由必须有全体合格会员三分之二或以上同意，修订为在会员代表大会或特别会员代表大会出席合格会员代表三分之二或以上同意。教协会长冯伟华在会后表示，等政府批准会等政府批准收章之后，会再订立下次特别会员代表大会的日期，就解散程序投票，期望在九月内能够召开。冯伟华表示，今次大会大约有100人出席，绝大比数人士赞成相关议案。有会员发言表达对教协感到不舍，但明白和理解解散的决定。热血公民郑松泰被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裁定当然委员登记无效。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被问到会不会令民主派对参选却步，他说下次选举只要参选人和反中乱港的人割席，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做伤害国家和香港的事都可以参选。另外，被问到现时教协情况是否中央落见，谭慧珠表示，专业人士不论教育界、会计界或法律界，应该务正业，令有关专业在社会上有正面功能。如果不务正业，将专业团体变成某一些政党的代理人和偏向政治，是非常可惜和需要纠正。深水埗一座搭有棚架的住宅大厦，日前为有人从一个单位的窗口用加上勾的长棍伸入单位，再勾走一个手袋。警方拘捕一名31岁持行街纸的越南籍男子，怀疑他同这宗案件以及深水埗近期另外四宗爆窃案有关。五宗案件涉及的财物大约值208,000元。警方说，涉案的荔枝角道东明楼今年三月起有大型修缮工程，外墙加设了大型棚架。警方经调查并且翻看闭路电视片段之后，锁定疑犯，前日在福华街将疑犯拘捕，相信他和东明楼另一宗的爆窃案，以及上个月6号至12号在医局街发生的三宗店铺爆窃案有关。法国一名女子涉嫌在殡仪馆里面偷走死者遗体身上的财物被捕。事发在北部一间殡仪馆，法国传媒报道，涉案的60多岁女子在刚过去的星期二前往殡仪馆，向死者亲友讹称是死者朋友，亲友于是俾佢向死者表达敬意，但后来发现死者身上的颈链、戒指和耳环都不见了，于是报警。警方很快锁定住在距离殡仪馆不远的疑犯，将佢拘捕，并且寻回涉案处珠宝。调查之后又发现涉案女子同日较早时同一间殡仪馆另一名死者的银包失窃案有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同三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千禧年代苏华伟走向世界。2021巾帼不让苏眉。女子田径 T36 级200米，任国芬系港队出战，力争决赛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轮椅剑击运动员余卓儿，我想点的歌就是 Mira 的 ASAP， 里面的内容都是叫我们要永不放弃的，希望我们残奥运动员比赛的过程里面，大家香港人都可以一起为我们加油。等到死拒绝命运，等到死有新身份，我的心目其实我有花花四拳八块手架，还有几远飞得几远。 You gotta move on, just bring it up. You gotta move on.港队加油。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 台湾地区同志游行仍然会举办，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同志游行今年一样会在10月最后一个星期六，即是10月30号举办，但是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亦都会视乎疫情的情况而调整线上线下的活动比率。同志游行今年踏入第19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导致较少台湾地区以外人士参与，但是都成为去年全球规模最大的同志游行，主办单位估计会有13万人参与。主办单位提到，如果疫情再升温，将会影响实体街头活动。年轻人可以透过网络参与，但是除了过去成日接触的年轻族群之外，亦都希望可以给高中龄的同志参与，令到他们可以身历其境。而讲到同志活动，香港的 Pink Dot Hong Kong 一点粉红亦都会在10月31号举办，详情可以留意官方网站。台湾地区第56届广播金钟奖早前公布入围名单，今年的参赛作品一共有856件，而在当中基隆轻松广播电台甲板日志入围企划编撰奖，亦都是56年来首次有同志主题的广播节目获评审青睐。甲板日志是当地公营电台唯一的同志节目，2018年成立，每个礼拜六的夜晚7点在轻松电台 FM96.9 Chillax Radio 播出。这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大家有冇留意呢？就最近呢，前一排呢就啱啱有一位呢我哋都好认识嘅之前呢就出柜为一个 lesbian 女同志嘅影星啦。 嗯。 咁但係今时今日我哋要改名啦，因为佢早前呢就刚出柜呢系一位跨仔啦，所以讲就係 Elliot Page 啦，系咪？但我好憎呢就今时今日仲有唔少外国嘅传媒呢喺刊登佢消息嘅时候呢仲系影返佢以前女性嗰啲相，我就觉得非常之唔尊重啦。咁另一样嘢呢我想投诉嘅呢就係呢，即系我做咗咁多年 gym， 系 都系未试过有 six pack 嘅，但系点解佢啱啱出柜成为呢个跨仔之后，不消两三个月就已经系不断喺度 six pack 咧影 selfie 啊？ 系， 即系我真系离晒大谱呢个啦，我真系觉得有冇搞错啊？呢 page 呢個都係同你個人嘅體脂率有關嘅，要體脂夠低先 show 到個 six pack 出嚟嘅。 佢真係用咗兩三個月嘅時間貨仔，已經有 six pack 喎。 係，我都 perfect 嘅 six pack 喎。 啊，我都從來冇見過我自己。 唔係咯，有冇搞錯啊 ？Edit page 你點啊？咁樣曬冷飯，你知唔知令到我哋真係好慚愧嘅好多機 man？ 係，自愧不如 我點解要即係提呢個 Edit page 咧？同今晚主題都有關嘅，因為咧其實佢今年咧即係其實今個星期添啊，就剛剛係獲得一個即係我諗係同志嘅 award 啦。OK， 咁然後佢攞咗呢個 award 之後咧，跟住佢就講咗少少嘢。佢話其實我要多謝咧當年我年青時候咧睇過一套電影。佢話嗰套電影咧其實真係舉足輕重。如果喺我年青嘅時候仲未出櫃咧。如果不是看过这一套电影的话，我真的会觉得我是世界上面最孤单，同埋只是觉得我是唯一一个咁怪的人。那那套电影呢就叫做 But I'm a Cheerleader。 Oh. 是一套即是讲两个年轻 Lesbian 的故事来的。我知道但我没看。 OK。 因为睇咗其他戏，同埋冇直接关系咁样，咁所以亦都证明一样嘢，即系阿 Ellie Page 强调就系话，其实就算你系几咁硬正嘅一个人啦，喺你年青嘅时候，仲未摸清到自己真正嘅 identity 嘅时候咧，其实呢啲电影嘅 presentation 系非常之重要的。 嗯， 咁所以可以去到即系今时今日，我哋会觉得啊，我哋个世界都已经系好似开放咗好多啦。以前我哋细嘅时候就好靠要睇一啲讲出柜嘅同志电影啫，今时今日唔使啦，系嘛？但其实正如我刚才讲过，即是赢得这个马术赛事的那位即是出柜的运动员，他都说其实每一刻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角落都有可能是性别身份和性向不同的人出世。 是。 其实在他们的成长过程里面是很需要这些有 presentation 的，无论是一首歌一套电影去扶持他们一把的。 是。一个启蒙啊。 是啊，咁所以原来去到第32届嘅香港影展咧，同志影展咧，所以其实每年都要无论喺点样艰难嘅情况底下咧，都要继续经营落去嘅。咁所以今年咧，佢哋就正式喺九月咧就会正式开锣啦。 系， 咁所以一年一度梗係要演归来啦。首先要欢迎我哋嘅 curator， 咁就係杨耀海导演 Raymond 又上嚟啦。 系， 喂，你介绍埋其余两位手足啊。 哦，咁就有我哋呢个其中一个 curator 啦。就是 Celia 啦，咁另外咧，我哋今年咧就重回嘅咧就係呢個 publicist 啦，即係我哋嘅宣傳部啦，就係 Hyman 嚇。你之前做乜走咗啊？ 之前因為有正職啊，所以。 所以好追佢，好坦白嘅， 系啊，所以冇帮手咗几年，而家冇正职就可以复出啦。 哎呀，好现实啊嗰件事， 都有热情啊，我背后都有热情喺里面 嘅，系做正职做副业， 系啦， 做偏少少嘅都可以有好有热情嘅，其实。OK，anyway， 嗱咁啊，不如首先咧，即系讲今年嘅重点之前咧，我都想问一下啦，因为即系而家疫情都仍然系反复啦。即係有陣時又好啲又唔好啲咁樣啦，咁當然即係最大影響嘅一定係 entertainment business 啦，即係無論係酒吧啊，即係電影院啊咁樣。嗱，我想即係首先問，上年咧其實喺疫情最都比較而家係嚴重好多嘅情況底下，你都夠搞啦。咁但係回顧翻之後，其實你覺得上年喺咁嘅情況底下，搞呢一個同志影展咧，對於無論係票房啦，同埋嗰個入座率有幾大影響？ 哇！上年坎坷啦，直情 坎坷添。 係啊，因為我哋其實已經減少咗嘅咧，即係其實我哋通常都有30個 programs 咁樣啦嚇。咁但係上年咧就已經減低了，因為驚冇人入場啦嚇。咁已經減到得20個咁樣。咁點知咧做下嘅時候咧，中間嘅時候咧個節嘅時候咧，政府就話要關曬所有戲院。 哦，係嘛？即係嗰兩個禮拜其實係啱啱經歷咗呢樣。 係啊，做咗第六日，咁然之後跟住戲院突然宣布要關曬。 哦。 咁我哋係要停辦。咁就等到今年年头啊，系咪？ 年头 系啦，咁先再做埋。 所以唔怪之做咗咁耐，我就点解突然间觉得去到今年年初嘅时候，间唔中又见到你出铺嘅。我谂麦为你上年搞嘅咩？呢套咩戏嚟噶？又系同志影展咁样。 系啦， 原来就因为要褪期。 系啊，所以我哋其实呢个同志电影节咧，呢两届咧系好似做咗廿个月咁样样嘅。 哦。 因为喺上年做完之后就。停咗，跟住又重新再做，做完停咗之後咧，隔咗兩個月到咧，就開始要 program 今年啦。 OK， 係啊，所以好似做咗十幾個月咁樣樣。 係，咁都明嘅，咁同埋都唔係話你哋即係首當其衝啦，即係其實都係即係大圍嘅環境啦。咁但係嗱，今年嘅情況會唔會好啲咧？嗱，因為即係早唔知，我諗大概係幾個月定係半年前咧，其實就係規定電影院甚至即係可能係啲演唱會嘅場地咧，都係要四個人就隔一格嘅，又好似唔知入座率係即係得 唔知八成定七成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好似係橫一都係話每六個先隔一個位。 嗯。 咁即係話變相入座率比四個人隔一個位咧，已經好多噶咯，係嘛？ 是啊，同埋我諗即係觀眾冇咁驚啦，冇上年，上年嗰陣時就真係哇人心惶惶咁樣樣，咁今年咧就好啲嘅，啲人都出街多咗啊，你見出街食飯都多咗， 係啊， 咁戲院都多咗人去嘅， 因為餓咗太耐啊。 系啦，咁同埋就又唔系咁多戏睇啦，咁所以希望今年咧，我哋个电影节有一扎新戏出嚟咧，咁啲人饿咗好耐咧，希望会嚟睇。 系，因为我听闻话咧，有一啲咧原先谂住冇咁多人出席嘅一啲 event 咧，总之而家系唔系都话个 event 咧，都突然间，咦？点解多咁多人嚟嘅咧？因为其实实在大家冇娱乐咗太耐嘅。 嗯嗯。 吓，咁希望今年真系有好转啦。咁所以正式公演嘅日期就系九月 十一到廿五， 十一到廿五都系九月份。 系啦， 都系一个月里面即系举行。咁希望今年我哋真系有少少即系复苏嘅趋势啦。咁但系 at the same time 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啦，因为太多即系反复嘅情况咧。又听闻外国有啲 Delta variant 啊咁样咧，行过都会感染到啊。咁好惊啦。咁但系都即系电影都系一个真系不可少嘅精神食粮嚟嘅。OK， 好啦，咁啊讲下今年啊有啲咩重要嘅主题咧？其实 咁啊，不如我講先啦，因為咧，我哋作為宣傳咧，就主力放咗喺打頭陣嘅開幕電影啦，同埋閉幕電影上面嘅，咁啊向媒體宣傳啊，都係集中呢兩部啦，所以我哋又講咗先，跟住之後大家可以再介紹其他。咁開幕電影咧就係韓國片，就係同一天台上，咁咧就我哋佢咧亦都係參與咗唔同嘅影展啦，包括係呢個首爾國際驕傲電影節同埋三藩市同志影展嘅。咁最緊要咧就係因為呢個導演咧金兆光秀咧，佢以前都曾經嚟過香港，去帶過佢嗰、那個兩個婚禮一個葬禮嘅呢部片。嚟過我哋香港啦，當時都係我接待佢哋一齊做。 我都有睇呢套。 所以咧今次佢打造呢一部嘅新嘅作品咧，大家好期待啦，因為又係有靚仔嘅演員啦，咁啊 開幕定一定要嘅。 冇錯， 打響頭炮。 係啦，咁啊佢就特別在於咧，佢其實講呢個好似佢哋感情都係好似好姊妹咁樣嘅，咁啊佢哋呢兩個人裏面發生嘅故事啦，仲有其中一個係講佢係一網紅啊，即係亦都係KOL 咁樣啦，就係我哋而家都好熟悉呢個身份啦。 係啊，即係一街都係咯。 嗯，咁佢呢個係啦，我見佢戲裏面啲造型嘅都好靚嘅，嗰啲套裝咁樣，咁所以咧都係好期待嘅。咁另外一部咧就係閉幕電影啦。咁目前嚟講咧以媒體咧都查詢度好高嘅，因為裡面有草剪光咧會飾演跨性別。 係啊係啊，我哋之前其實都講好耐啊，因為已經聽聞咗。我其實上年我哋已經講過呢單新聞啦、 哦， 就係草剪光咧會做跨女嘅。 係啦係啦， 我哋嗰陣時就喺度議論紛紛啦，因為佢嗰陣時好似漏咗啲即係劇照出嚟嘅。 嗯， 咁我哋梗係問第一時間問阿 Coco 先啦，個 Drag Queen 佢話女人幾多分啊？ 佢都話要率先出鋪，佢就話要推介呢一部嘅，因為對佢嚟講當然係好吸引啦。咁同埋本身佢亦都已經又係攞咗獎啦。咁係44屆嘅日本電影學院獎裡面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新人獎都攞曬啦。仲有新一屆嘅烏甸尼嘅遠東電影節啦，裡面攞到金桑獎嘅，所以大家都係好又係好期待啦。咁想睇到草剪光佢點樣演呢個角色咁樣嘅。咁當然佢就係話佢身份係 Drag Queen 啦，所以 Drag Show 裡面咧就只能夠表演呢個天鵝狐狸娛樂大家啦。但係佢有一個外甥女係其實真係對芭蕾舞好有興趣，好有熱忱啦，同埋有天分嘅，所以佢古仔咧就係講佢點樣去栽培或者去幫呢個侄女可以達成佢個夢想咧，自己又做咗啲咩犧牲咧咁樣。 係嗱，我好痕睇下，因為草剪光啦、Drag Queen 啦、造型啦，但係天鵝湖。 系啊， 即系我哋觉得 Drag Queen 应该系配 Lady Gaga 吓、啊，再旧啲嘅吓，大家都 Ross 嘅啫。但系点解会天鹅湖嘅咧？今日咁都要即系睇一睇到底佢搞边科先。 咁要嚟我哋嘅 closing。 OK， 一定啦。嗱、但我想问即系问阿 Ray 啦，即系你create 咗咁耐啦，即系以往咧，我有少觉得跟咗咁多年嘅即系香港同志影展咧，开幕电影同埋闭幕电影咧，尤其是以前啊，我觉得好多时咧都系外国片多嘅。但我见到近呢几年，尤其是呢两三年嘅同志影展咧。 明顯地你哋開幕電影咧係亞洲片，係咪刻意咁樣做嘅？其實 其實係多咗亞洲片， 因為係多咗可以揀， 即係多咗有得揀嘅。咁同埋嗰啲質素都好好嘅，同埋咧就其實啲議題咧，我諗近翻大家都係亞洲人啦，咁所以咧其實就接近啲嘅。咁即係你知道，譬如外國咧，其實好多時佢哋出櫃呢個議題咧已經唔係好 唔係新鮮啦， 係啦，好新鮮噶嘛。咁佢哋有時講好多，譬如係講嗰啲已經係父母啊點樣收養細路咁。如果我哋拎嚟呢啲類型嘅電影咧嚟做開幕電影咧，咁其實 我哋連同志婚姻權利都未有嘅時候，一直覺得嗰樣嘢好似哇太遠啦， 係啦， 冇乜共即係冇乜共鳴啊，其實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啲亞洲片咧就會比較好啲啦，因為講嘅嘢咧，大家都係同聲同氣啲嘅，咁所以就揀咗多咗。 係啦，咁都係好事嚟嘅。咁譬如話，就算講網紅啦，即係變咗我哋即係香港都一地都係網紅啦。咁所以就變咗好似升啲咯，即係嗰件事。OK， 嗱，不如咁啦，即係頭先係咪講曬開幕電影？好似唔係喎，我見到你哋通常有兩套噶嘛，即係懶係頭先我哋好似講笑咁講啦，即係睇開幕電影咧，一個去男廁，一個去女廁噶嘛，即係總係有男同志開幕電影，有女同志開幕電影噶嘛。今次女同志咧？ 是我哋今次女同志嘅开幕电影就嚟自宝岛嘅，就系、是、呢个《皆大欢喜》。咁佢其实 头先播咗主题曲啦， 系跟住咧，佢其实咧好特别，就系佢系全女班演员嘅，佢亦都包括两个系跨女嘅演员，同埋我听闻幕后连工作人员咧都系大部分都系女性为主嘅。 哦，全女性啊？ 系啊，系啊。 Interesting， 因为我听闻咧，好似话呢一套戏咧，就其实佢哋好似系演翻莎士比亚啲名剧咁嘅。 系啊，佢系 咁，但系就全女班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咧，當我哋回翻去即係莎士比亞嗰個年代咧，那個舞台咧，即係雖然莎士比亞嘅劇啊，即係其實已經嗰個提早前衛啦 ，OK， 講好多苦戀啦，世俗不容嘅戀愛啦，但係你見到喺台上面嘅演員咧。男女角色都是由男人扮的，即是女角色都是男人扮，因为女人是不俾上台的。 是啊，你想象一下，当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其实是两个的男演员一起去做的。 啊啊、所以应该在同志影展度放的其实。咁所以咧，我覺得有趣的地方，佢顛覆嘅地方咧，就是、今次反其道而行啦，就係、是、全女班去演莎士比亞形式嘅劇。 係，因為其實導演佢哋都係用呢一個諗法去，即係向莎士比亞致敬，同埋係都向嗰個年代係女性係冇辦法上舞台去做演員呢樣嘢個角度出發嘅。所以我覺得呢一套戲係嗰、那個佢最後，我覺得佢帶出個 message 係其實真愛都係無分性別嘅，無論你係男定係女都好。那個人是喜歡你就是喜歡你了， 是吧？不過講起莎士比亞，我講開少少日子，因為上年疫情期間呢，我在網上看了一篇 article， 原來最近是有人找到莎士比亞一些以往的日記是沒有公開過的。那些日記是什麼呢？就是因為以前其實我們經歷了接近兩年的疫情，以前那個年代其實很多瘟疫啊、鼠疫的嘛，原來有一段幾長的時間呢，其實莎士比亞是在好像唔知英國一個好勁嘅鼠疫情況底下咧，佢有幾年冇出過街嘅。咁、okay. 然後寫埋好多日記啦，同埋即係逼住喺嗰個年頭就寫咗好多好精彩嘅劇本嘅。咁、然後咧就披露咗，我睇咗兩個啦，好笑嘅喎，即係同我哋喺疫情期間差唔多。唉，我已經今日，我已經呢個禮拜好耐冇換過衫同埋沖過涼，因為冇見過人唔使出街啊咁樣。啊，咁突然間，因為你知道喺嗰陣時。嗰、那個即係科技啊，同埋嗰個醫療咧，即係動切佢哋 lock down 啊，唔係好似我哋咁，而家年幾時間我哋已經牙痛咁聲啦，佢都係幾四五年時間噶，咁當然咧嗰陣時時間又慢啲啦嚇， 係、一個少少嘅日子。死嗰陣時真係死得好快噶嘛，我 諗係啊，即係佢哋嗰陣時平均年齡唔知即係好似壽命係三十幾四十歲嘅啫嘛，哇三十幾四十歲喎、我都應該死咗好耐， 我哋要死過呢度。 投咗胎啦，已经系咪？ 重生再重生啦。 咁但我想问下，呢一套开幕电影其实佢嗰个剧系原创噶，定系话真系用咗莎士比亚一套剧然后改编？ 佢系 adapt 佢《皆大欢喜》嗰个剧本去做 的。咁、真系好有趣、啊。同埋我见到啲，其实我睇，因为我未睇你哋嗰个介绍嘅时候咧，我睇啲剧照咧，我真系以为啲韩星啦，因为佢哋。即係雖然全女班，我嗰陣因為我唔知全女班，我睇相嘅時候咧，我以為啲靚仔嘅韓星，因為個都咁嘅樣噶嘛， 好靚仔。因為其實咧兩個女主角咧喺寶島，即係台灣嗰邊，佢都係出名嘅，同埋本身都係長頭髮嘅美女嚟噶。 佢哋為呢套戲就特登即係剪咗佢哋嗰把秀髮去做。 係啊，有啲好似係扮男仔嘅時候咧，其實係畫曬須添。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 drag king 啦 ，drag king。 OK， 咁所以就係呢兩套嘅開幕電影作為即係重點啦。頭先提到少少有關即係閉幕電影啦 ，Ray 可唔可以補充一下？其實呢個閉幕電影個即係吸引之處係咩咧？ 即係Midnight Swan 係啦。 哦，吸引之處就係、是、哇，好難先揾到翻嚟， 點解啊？ 幾經掙扎，揾完又揾，咁即係佢之前又唔係好想俾我哋啊，跟住我哋又要去追啊，追完又要再追啊，咁然之後最就都差唔多好尾咁，佢先至俾咗我哋。肯俾我哋，咁而所以先做，所以咧，净系艰苦咁样得翻嚟，你都要嚟睇啦。 所以咁个过程咁鬼麻烦，点解你都坚持要成为呢个 closing 嘅即系电影 咧？因为出戏系好感人嘅，同埋咧，亦都系有一个叫大明星啦吓，咁同埋咧嗰个故事咧系讲除咗一个人佢系一个受到社会嘅歧视之外咧，佢仲仍然系有好多關懷去加身邊嘅人嘅，咁所以咧成個故事咧係一個好感人同埋温馨嘅故事咯。 OK 啦，好值得睇。 咁所以開幕電影同埋呢個閉幕電影，大家要留意啦。咁而至於中間，今次係為期兩個星期定係三個星期啊？整個影展 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其實我知道裡面咧，今年咧，即係其實近呢幾年你都有一個特色噶啦，就係、是、話有一啲嘅短片嘅，咁、都係即係呼籲香港一啲比較年青新進甚至業餘嘅即係導演啦，可以將佢哋作品啦，嚟到去即係參加個比賽啦，甚至有機會可以公演啦。咁轉頭可以即係講下有關呢個短片嘅情況啦。今次好似多樣嘢添，有劇本嘅比賽。 係啊，今年咁我哋咧就會有一個香港故事嘅短片啦，就係唔使錢嘅，咁你哋可以嚟睇嘅。咁然之後睇完之後咧，我哋就會話俾你聽咧，我哋將會今年咧有一個短嘅劇本比賽。咁樣咧就嗰個劇本係15分鐘嘅啫，咩人都可以參加嘅。咁如果得咗獎之後咧，就會係我哋會有嗰、那個industry 嘅人啦嚇。咁、然之後咧，佢就會幫你。點樣去將你嗰個夢想劇本成為事實嘅？錢我哋就俾唔到噶啦，不過咧就可以俾呢啲叫 expert advice 俾你哋。 哦，即係 incubation 係啦， 係啦，即係幫你慢慢去孕育啊，即係孵化你嘅即係創意咁樣啦。錢你揾有錢人啦， 係啦。 但係經驗可以俾你嘅， 嚇 誠意可以俾你嘅。 係啦， 喂，咁都好好啊，嚇即係喺嗰個過程裡面可以即係扶起佢哋一把。 係啦，同埋特別係歡迎同志嘅題材啦，當然。就是、 但 是 非同志题材其实你都欢迎啊？ 都欢迎的，都欢迎的，但是呢就mainly 那个目的都是同志的题材的。 是啦是啦，因为 即你不是一定要是同志的身份才可以写的。 是啦，因为嚟緊奥斯卡又话会改制啦，一啲候选嘅即係所谓最佳全年嘅最佳候选嘅电影啦，咁可能佢哋有几个嘅 requirement 嘅新嘅 requirement， 一系呢你个故事里面呢就够多元嘅，一系呢你幕后呢啲人呢就要够多元嘅咁样。咁、我觉得有啲人就好诟病嘅，就觉得你咁样咪好多即係制肘囉，即係创作其实唔系应该天马行空嘅咩？咁但係有啲人就话喺呢个 industry 长久以嚟有多所谓 systemic 嘅即係歧视同埋剥削嘅时候呢，其实係必须啦。咁你作为一个即係演员啦、演员喎、导演啦，咁所以其实你点睇即係譬如话喺制度上面连根拔咁去改咧？ 因为其实咧，譬如喺荷里活咁样样啦，咁佢哋不嬲嗰个政策咧，其实即系虽然讲话多元咧，但其实系得个讲字嘅啫。 系啊， 其 实姿态上面嘅 系啦，系冇嘅。咁其实呢一样嘢做咗出嚟咧，就系、是、令到啲人系真真正正要去执行呢一样嘢咯。咁其实系好嘅，因为咧就唔系纯粹靠个讲字咯。咁同埋真真正正咁多年嚟，大家都睇到啦，其实喺商業電影裏面啦，尤其是好多國家啦，唔係淨係荷里活啦，都係純粹都係某一種白人嘅故事啦。咁、其實有色人種嘅故事咧係好少少都不得了嘅。咁所以其實咧呢一個多元化咧係可以即係令到 force 逼佢哋可以做到呢一樣嘢，係可以。如果唔係咧，嗰、那個 system 係會繼續好似以前咁樣樣咧，咁多年嚟咧嘅改變都好慢咯。 系啦，咁有啲人话咁样做法会唔会太过即系矫枉过正？但系我就觉得系啊，就算系矫枉过正都需要咯，因为其实以往我哋 industry 咧咁多年以嚟咧，尤其是系荷里活嗰个工业咧，其实嗰个倾斜得太过紧要啦。 系啦， 咁所以你真系要去到咧，我真系要好拨乱反正，由个制度同埋个选举嘅 regulation 去改咧，先至可以逼到啲人喐嘅。如果唔系你点喐啊？ 系啊， 系嘛、啊？如果你唔恨嘅奖，你咪继续即系、就是、用一种好倾斜嘅方法去揀你嘅 casting， 又或者你幕后嘅班底咯，冇所谓噶、嗯。你恨个奖嘛？你恨个奖就要跟制度啦。 系啦、 啊，系嘛、啊？咁呢、啊、个都系利诱啫，系咪先？我唔系话即系啲老细而家投资就规定你一定要跟晒呢啲多元政策啊，系咪先？咁、嗯、所以都系好事嚟嘅、嗯。香港嘅情况系点咧？咁转头都讲下啦，因为我谂即系近呢几个月，其实好多人都讨论紧系咪香港有关即系讲个广检嘅条例修改之后，对于嗰个创作空间会有好多嘅钳制啦，又或者好多背后嘅忧虑咧。尤其是一啲小众嘅电影吓，咁、啊、其实已经系唔系主流嘅市场啦，仲多咗一啲额外嘅忧虑嘅时候，会唔会更加？局限嘅一個創作咧，咁所以就轉頭我哋可以慢慢傾啊。OK， 咁今日咧我哋就即係捉住就係第32屆香港同志影展嘅負責人啦，咁啊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同埋介紹一啲重點嘅電影嘅，講多少少啦。咁到底實際係幾時至到幾時進行，同埋即係賣飛嘅情況係點樣咧？ 好、oh, ，我哋个节咧就系9月11日开幕啦，跟住就系9月25日就系我哋闭幕电影嘅。咁而家其实已经卖紧飞噶啦，咁可以上 hklgff.hk 度睇翻买飞嘅相关详情啦。 OK， 咁啊，总之今次就真系去翻电影院嗰度举行噶啦，就唔会系上网睇嘅。咁所以希望大家按期索期，按图索期咧就支持今次嘅电影之流。 人死亡。为咗鼓励更多人接种疫苗，政府将会喺10月11日起停止为民众提供免费病毒检测，除咗唔建议接种嘅人，例如小童同孕妇之外。天气方面，高空扰动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间中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港岛部分地区嘅雨量更超过20毫米。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同三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家好，我哋系 ERA。 ERA 首次参与动画配音，佢哋有以下嘅回应喎， 简直系最好啦，100分啦，黐线，有今生冇来世啦，下次揾我配都一样咁好啊，又识数口啊，又识俾语气表情啊嗰啲啊， 就准时收工啊， 表情做咩？ 记得记得留意星期日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慢动作啊。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乒乓女将王婷婷年初强敌，女子 TT 十一级单打勇夺铜牌，令香港乒乓球项目再度扬威残奥，可喜可贺。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乃皆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一人 同志影展咧嚟到今年就已经系第32届啦。咁咁多年里边咧，一定有男同志嘅电影啦，女同志嘅电影啦。以一个嘅妇女角度咧，我就好想去问啦。近年咧都好兴呢个 BL 电影噶嘛，咁啊，究竟喺个影展当中会唔会有 BL 电影睇呢？ 咁一定有啦吓，我哋起码有三出啦，今年。 哇！ 系啊系啊， 好识捞啊你哋啊！见个时势走得咁快，即刻转 style， 有市场触觉啊！ 劲啊，一嚟有三套，好嘢。 系啊，仲要唔同亚洲国家噶、啊。 哇！ 系啊，韩国啦，咁然之后咧又有部日本啦，仲有一部菲律宾嘅，咁就好靓仔嘅，全部都。 剛才我同阿 Tana 咧，咪后即系新闻时间嘅时候咧，我哋就喺度讨论，咦边个靓仔啲啊？咁啊 Tana 就一揭，唔系呢个日本呢个好睇啲，我咧就自己中意韩国嗰个多啲嘅。 好 啦，佢唔因应唔同人嘅口味啦，都搜罗咗唔同地方嘅 BL 地嘅电影啊。 系啦，你讲嗰套韩国咧就系叫做《在你凝视的地方》。 系啊，好靓仔啊，嗰两个男主角。 但系我觉得日本嗰两个更得咯，就系勇敢说出爱啊。 我麻麻地呢个个样个样， 你两个好似讲紧咸片咁样嘅观后感咁样，见到你啲口水地嚟定啦。 我觉得你好陌生人嗰两个菲律宾仔靓啲， 系咩？ 所以大家要 去睇晒三部。我知道你呢方面嘅口味系喺嗰边多啲嘅，系啦。咁所以好咯，即系角色。其色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后边饭都总有一啲可以选择嘅， 总有一款啱你口味。 系啦，好啊！咁我觉得，喂，其实 Ray， 你有冇估到咧？即系譬如搞咗即系电影节咁耐啦，即系搞咗诶电影同志文化咁耐啦，即系细估唔到喺今时今日咧，居然咧就系 Big Love 啊，唔系 Big Boys Love，sorry 啊，Boys Love，Boys Love 咁都系一种大爱嘅一种嚟嘅。居然系 Boys Love 文化咧，系突然间令到咧，即系大家对于。即係尤其是係男嘅即係 intimacy 咧，係咁接受咁擁抱，哇！即係估唔到啦，係嘛？ 嗯， 你點睇呢個即係 boys club 嘅文化咧？ 其實我覺得係因為好多直女咧，佢哋覺得同性嘅即係基嘅男仔啦嚇，係比較咧可以接觸到佢哋咧 ，understand 到佢哋，明白到佢哋想要啲乜嘢嘢。咁但係咧，而好多喺直人嘅世界父權社會裏邊嘅男性咧，好多時俾佢一種好大嘅壓力，令到佢哋咧無論喺愛情啊或者工作上邊咧，都有好多壓力，令到佢哋好唔開心，所以佢哋要投射喺兩個男仔嘅愛，而嗰種愛咧，而唔係有一個直男俾佢哋嗰種壓力嘅。 係嗱，我覺得你嗰個 interpretation 好好嘅，因為其實原來變相咧，其實喺呢個父權社會裏面壓迫底下咧，即係其實受害者唔單止係男同志啦，同志社群性小眾啦，甚至係女性都係嘅。所以咧，即係從一個即係社會心理學嘅角度去分析咧，可能其實女性，尤其是 cis。woman 啦、即係信性別嘅女性去追捧即係所謂 boys love 呢一種文化咧，其實都可能係對父權社會嘅一種抗衡，顛覆嚟嘅。其實好 interesting，我真係覺得要去即係細語一下，點解咁緊要嘅咧？即係嗰只瘋狂程度係勁過我哋 gay man 咯。 同埋尤其是嗰個文化咧，佢起先嘅時候喺日本嘅，最早期其實喺日本嘅時候，因為日本我哋大家都知啦，其實係你嗰個父權社會嗰個壓力更加大噶嘛，日本嘅女人更加係受到壓迫噶嘛，傳統上邊，所以咧呢一個現象咧係喺日本開始發生，然之後就喺亞洲嗰度蔓延。 係啦，嗱，無論嗰個原因係點啦，同埋嗰個即係文化深層面嘅解釋係點都好啦，但係可以令到即係男嘅 intimacy 變得咁主流化，擺上台光明正大咧。哇！實在多謝都嚟唔切啦，無任歡迎啦。咁所以今次嘅即係第32屆咧，香港同志影展咧係有三套嘅 BL 劇啊，菲律賓啦、日本啦、韓國啦， 耶、 係啦，你中意食咩菜都有啊。 誒，冇錯。 OK， 嗱，我哋有重點式咧，即係介紹一下今年有啲乜嘢嘅即係電影值得向大家推介啦。推介一套嘅女同志電影。 一套女同志電影，我會揀周美玲導演嘅《愛殺》。因为呢个是他最新的作品来的。咁他今次呢一个是用情欲啦悬疑的拍摄的题材为主的。同埋呢其实他仲有他好特别的。他特登请了一个是即是有一种日本的舞蹈。咁他是要用好多肢体去表达。即是演员开拍之前全部都有去训练他们肢体的一些表达。譬如可能即是除了情欲上啦亦都真的有跳舞的部分的。我觉得是挺特别。同埋，我覺得要大家入場欣賞一下。 系啦，嗱，周美玲咧，其实你诶提咗佢嘅名字咧，原来早喺咧，哇，真系几时啊？ 2009年啊， 系2009年咧，即系当其时啱啱诶呢位导演喺香港啦，即系宣传期间咧，当其时系宣传佢最新电影就系《刺青》啦， 系 吓咁，所以咧就上过嚟自己人节目噶，哇，原来已经一晃眼已经咁多年啦，咁同埋听闻即系今年除咗欢迎佢有新作面世之外咧，其实有一个 trilogy， 咁就系呢一个三部曲咧，系佢以往旧作都可以喺电影节里面可以见到系嘛？ 系啊，我哋今年个焦点导演其实就系周美玲导演，咁我哋除咗佢最新个作品，亦都有同志三部曲俾大家重温翻嘅，咁啊包括炎光四射歌舞团啦、刺青啦，同埋呢个漂浪青春嘅。 OK， 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如果大家系 miss 咗以往嘅即系周美玲嘅即系经典嘅力作嘅话咧，系值得再度重温啊吓。 冇错。 OK， 好啦，咁啊蜻蜓点水啦，一部重点嘅女同志电影，即系近呢几年间，我哋觉得咧，即系反而咧喺各国咧重点推介嘅即系同志电影节里面咧，一定系有关跨性别人士嘅故事嘅。今年呢？ 今年我哋嘅 centerpiece 都系讲跨性别人士嘅，叫做《我不是他》。咁其实佢就系、是、由女性啦跨做跨仔嘅。咁佢讲系佢当初呢个主角佢决定要去做跨性别嘅时候，佢真系即系屋企人同朋友可能都唔系好体谅。咁过咗好多年之后，佢而家就系讲佢翻去啦，见翻佢嘅前度嘅时候，同埋面对翻佢爸爸啦，咁就系嘅一个故事。咁其实我哋其中有一场系9月18日 IFC 咧，我哋都请咗呢个跨青时刻嘅创办人之一阿 Severus 咧嚟做一个影后嘅分享嘅。 系，我觉得呢一两年咧，即系虽然同志活动啦，即系少咗一啲即系大型嘅游行啦 ，OK， 同埋大型嘅活动啦，亦都可以同呢、這个。即係社會環境以及即係呢個疫情有關啦。咁但係我覺得有趣嘅一個現象咧，就是、因為跨青時刻，我覺得都一個幾得意嘅 phenomenon 嚟嘅。因為突然間咧，係出咗一批好年青啦、，at the same time 亦都係 academic 嘅後生嘅即係跨性別人士嘅。咁我哋都訪問咗好幾個啦。咁我覺得，咦！突然間係好似一個 generation 係殺咗出嚟嘅、 嗯， 然後跟住佢哋可能咧，即係孭住嗰啲即係所謂性別身份嘅包袱咧，係冇我哋上一代咁多。咁而又好 academic 嘅，个都好 articulate 啊，讲嘢好流利啊，咁样，我觉得啊，突然间好清新啊，嗰个感觉吓，啊，一个即系新嘅世道又展开咗啦。 比較多元啲咯，即係以往可能真係就咁 LGBT 嘅時候，即係 trans 係比較少人留意。呢幾年係的確多咗，譬如電影啊，或者係多咗啲團體係比較關注 transgender 呢一方面。咁我都係幾個高興嘅一件事嚟。 係啊，因為我諗都可以睇翻嗰個脈絡嘅，即係早幾年前我哋嗰個即係平權嘅即係國際戰線就係同志婚姻啦。咁、而跟住就其實係跨性別，而家係我哋嘅火車頭嚟嘅嚇。咁、所以就變咗我。覺得喺同志各地嘅影展裏面咧，有佢哋嘅故事，有佢哋嘅即係觸人係非常之重要嘅事。咁、所以推介就係呢一套係咪？ 冇錯。 好啦，咁亦都有跨青時刻嘅朋友可能會有演後嘅座談啦。咁希望大家留意啦。啊，頭先提到即係今年會有即係短片啦嘅比賽啦，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參賽係幾時啊？咁同埋係咪即係喺今次呢兩個維期兩個星期嘅影展裏面都會有一啲嘅短片製作可以睇到咧？ 咁我就講過啦，先前有三部香港嘅製作啦，咁就是。香港嘅年青導演嘅作品啦，咁每部都係半個鐘到嘅，咁就唔需要錢嘅，呢、這個就喺 Eton Hotel 嗰度咧會放映兩次 ，free screening 係啦，free screening 嘅。咁另外咧，我仲有四個短片 program 嘅。一個咧就係、是女同志，兩個男同志，同埋一個咧就係、是、跨queer 啦嚇、queer 嘅短片，咁就有四個嘅。 係，因為頭先你都講，而家即係其實開始越嚟越多身份噶嘛。多到嘅地步，其實我哋呢啲即係 好多字母係嘛？ 係啊，我哋啲 old school 機咧，有陣時我哋連自己我哋喺 community 裏面咧都追唔到嘅呢啲 identity 嘅身份。 覺得自己好悶啊，係咪要創新啊？ 係啦， 揾啲嘢搞啊！ 而家越嚟越多，你見到啲名人一出櫃已經唔講話自己 gay 同埋 lesbian 噶啦，甚至唔講 bisexual 噶嘛，一嚟。pansexual， bisexual 呢個 term 已經夠舊啦， 係啊，冇人講噶啦，係 pansexual 噶嘛，即係一去就去到咁噶嘛，又 gender fluid 啦， 係啦， 係啦 ，non-binary 又係， 然後又會講自己嘅 pronoun 啦，然後每個人即係嗰個自己性別嗰個稱呼咧，又唔係好同嘅喎，有啲就話自己要 day 啦，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又話day 同埋 she 都得嘅咁樣， 係啦， 即係搞到你係有少少哦 ，OK。覺得要追上呢個時代，但又實在突然間出現咗太多 label， 連我哋 community 裏面嘅人都追唔切嘅時候咧，我好少擔心，其實就係主流嘅人士會覺得 跟唔到啊，其實， 嗯， 你有冇呢個憂慮啊？覺得 有啊，其實自己都跟唔到嘅，有時，嗱，譬如你話 day 嗰啲咁樣樣啦，你如果轉咗做中文，咁你又點樣用咧？ 我覺得中文就好啲，因為其實廣東話好啲咯，因為通常都係佢啊嘛， 嗯， 即係變咗，其實佢呢個字已經冇任何即係性別嘅。即係身份喺上面啊，其實我哋就少咗好多呢啲麻煩。咁但係外國嘅書同埋 he 真係好明顯有性別所指噶嘛。咁我亦都明白嘅，即係如果你真係稱呼咗個錯嘅 pronoun 嘅話，咁我真係有少少唔係好舒服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對方可能未必係帶歧視咯，而係佢未適應到咯。因為佢之前可以適應你嘅時候，你係另一個性別嘅身份噶嘛。咁但係突然間你轉咗嘅時候，咁佢都需要時間適應，然後睇下點樣稱呼你咯。即係佢要喺你轉換咗，又即係你回復咗自己嘅性別身份嘅時候咧，佢都要。需要一个过程啊，用呢一种嘅新嘅性别身份去同你认识咯。咁所以我觉得要俾时间嘅。如果唔系就会系咯，下都话，诶咁系咪即系歧视我？咁我就觉得，大家要宽松翻少少，其实，系啦。咁我觉得如果譬如有一啲咁嘅电影都可以讲新世代佢哋点睇自己嘅identity 嘅身份咧，其实系好事。因为讲真，我哋都有啲甩咯，其实，咁讲，定系甩咗好耐。 不过咧，你讲到咁多 label 咧，有一个议题嘅电影咧，都好想即系听几位嘉宾咧讲多少少噶，因为即系冇办法啦，你一定要面对咧人口老化呢个问题嘅。咁啊，可能喺呢个 LGBT 嘅世界当中咧，都一定会有一个老同志嘅出现啊嘛。咁我见到有套戏咧系几特别嘅，因为佢个名咧就叫《闪爆银发族》。咁我就未睇裏面好多 details 啦，但係望上就覺得，咦，真係似乎係談及一啲即係上咗少少年紀嘅同志嘅生活喎。咁可唔可以講多少？ 呢個真係一定要阿 Ray 講啦，因為係外國嘅叔叔嚟㗎嘛呢套， 叔叔 你梗係代言人嚟㗎啦，叔叔嘅代言啦， 唔係 Travis 咩啊？咁但係呢幅你都好啱嚟睇嘅 ，Brian 真係，因為 多謝你啊！我晨早知啊，我對號入座，我睇咗啦。我仲要系咁啱，我系琴晚睇嘅。 你真系睇咗啊？ 我睇咗啦。 OK， 系啊。 Okay, okay. 咁就系Udo Kier 啦。咁啊，我谂后生嘅好多都唔知边度系 Udo Kier， 知唔知啊？其实佢系德国演员嚟嘅。唔好见佢而家一个大叔咁样啦，佢以前后生嗰阵好靓仔噶。 系啊，我睇过佢啲相，系好正噶。 好正噶，咁但系佢而家年事高，我谂系70几岁啊。我估咁上下啦。佢以前拍过啲咩戏咧？我谂你都有啲数得出嘅。My Own Private Idaho。做咩？ 最近重演啊，都好似。 佢有拍過，好似係麥當娜嘅 MV 添㗎。 係啊，就係 Sex 嗰個系列啊，當其時啊。但係通常咧，佢重演以嚟咧，佢都係演一啲即係 villain 啊，即係比較惡耶嘅角色嘅。咁但係今次咧，就即係喺呢一套叫做 The Swan Song 啦。閃爆銀髮族咧，就係真係做一個咧，以往佢從未做過嘅一啲嘅角色啦，就係做一個真係老機啦。故事系点啊？ 就系、是、一个咧，佢系住咗喺呢个老人院嘅，咁就好不忿啦吓。其实都因为喺老人院啲人就好冇 taste 啦吓。咁因为佢咧就原本咧系一个好 glamorous 嘅 发型师， 名发型师嚟嘅，喺 Hollywood 啊，专同啲有钱太太剪嘅。咁但系就奈何自己即系使晒啲钱咁样样啦。咁总之就系要系一个。比較老土嘅老人院嗰度個住啦嚇，咁就秒曬所有其他啲人啦。咁你話係咪好適合你同我睇啊？呢啲真係係咪我哋以後就係會咁啊？一定我哋第一集就喺老人院， 我哋喺老人院都喺度秒曬其他人嘅，然後喺度 complain 緊，哇！啲咩邊個人啊揀啲咁嘅場子啊？黐線嘅， 跟住就俾人推咗喺個公園嗰度咧嚇，喺個輪椅唔推翻我哋入去，都仲要鬧人， 同埋都好似佢咁繼續喺度煲緊煙啊，喺度秒緊人啊，鬧緊人投。做紧啊，咁嗰啲咧， 咁、那个故事咧就系讲，咁佢有以前有一个好出名，佢好中意嘅 client 啦吓，就是、一个阔太嚟嘅，咁、那个阔太就死咗，就要求佢喺个 will 嗰度吓，遗嘱嗰度要求佢去帮佢最后整翻一个靓嘅发型， 系啦， 咁佢咧就喺嗰、那个老人院度就偷咗出去，就去。揾呢個女人就幫佢做呢個最後嘅 wish 咁樣。 係啦，我睇完之後咧，跟住我其實係上 YouTube 啦，即係睇翻嗰個導演咧，因為導演都係即係同意中人啦。佢就唔多產嘅，但係對上一次一套最多人熟悉，我唔知道你哋同志影展以往有冇做過啦。The Edge of Seventeen 啊，喺90年代嘅。 哦，有啊有啊。 就係佢最出名嘅一套同志電影啦。咁但係跟住以後其實已經好少出品。咁但係今次咧，我睇翻 YouTube 琴晚嘅訪問咧，我先知道原來佢係 based on 自己係真人真事嘅。因為佢年長長大嘅時候咧，佢真 真係喺呢套戲嘅地方，就喺 Ohio， 大家記住喺 Midwest 嚇、最保守啊嚇，啲場子最核突嘅地方，就係 Ohio 嘅 Sandusky。咁啊，即係當地即係唔多同志文化啦，得兩間基吧啦。佢話喺當地咧，佢細個時候咧，佢未出櫃之前咧，仲有一個好惶恐嘅衣櫃裏的少年同志嘅時候咧，佢成日見到佢 neighborhood 裏面就係有一個嘅髮型師咧，花枝招展。即係佢覺得喺嗰個年代，佢會覺得哇好勁啊！你居然係一個咁窮鄉僻壤嘅地方，咁老土嘅地方，你可以咁 fabulous 啦。但係佢話佢唔係好識呢個髮型師嘅，但係佢成日都見到佢，佢嗰陣時係好敬仰佢嘅。咁所以 based on 佢嘅故事，然後就寫咗呢個劇本咯。 即係我細個見到 Kim Robinson 咁。 同埋我细个嘅时候见到你咯，阿姐咁啊 ，interesting， 因为我觉得喺一个咁守旧嘅，即系美国嘅 Midwest 咧，你谂下，即系嗰度嘅地方嘅同志文化同东岸西岸系两件事嚟噶嘛，即系嗰啲嘅年轻人其实佢哋靠啲乜嘢 inspiration 而可以即系活出自己真我咧，同大城里面嘅同志真系好唔同嘅，咁都系一个即系好现实嘅挣扎嚟。 即系其实好多时都系咧，你喺细个嗰阵时啦吓，见到有一个咁嘅人嘅时候，就做咗你个 role model。 系啦系啦吓，系啦。咁所以 interesting， 同埋今次即系Udo Kier 啦，呢位老牌演员突然间即系做呢个角色，我净觉得哇，就做得好好啊！即系首先佢好。犧牲色相啦，妝又唔化啦，有化妝嘅，即係化得佢再老啲咯。然後著嗰件衫咧，係嗰啲即係近乎睡衣嘅運動服裝咁咧，即係行咗成大即係成半套戲咧，都係咁嘅服裝嚟嘅。 但後屘佢有一場真係大變身嘅。 係啦，佢有個 drag show 嘅最 係啦，即係有一場大變身，咪就係翻去以前，佢要去剪嗰個髮咧，就要著翻件靚衫。但係嗰件衫咧就係一件七彩嗰啲咁嘅 safari suit 咧，零年代啲獵裝， 好驚㗎 ，pastel colour 嘅獵裝， 一套紫色嘅帽啊，但係獵裝又要襯，好勁喎，好犀利嘅，即係嗰個 aesthetics 咧，係我哋唔會明白嘅 aesthetics 嚟嘅，係曾幾何時我哋遠古嘅同志文化咧係吹捧。嘅一種 aesthetic， 好似係一套啊，仲 Open 可唔可以著？ 係咯， 係啊，佢等結婚嘅時候先著嘅。我哋俾心機啲等啦。咁但係 Udo Kier 真係做得好好啊！即係我覺得喺呢個年代裏面，佢真係完全係嗰只又冇包袱啦，豁出去咁樣去做啦。同埋當中，我覺得因為佢裏面講喺Sandusky 有一間好鬼鬥泥嗰啲咁嘅機吧咧，咁啊講最尾其實就佢嗰日去到重遇呢間機吧嘅時候咧，好似就嚟要執。咁所以當中亦都牽涉到講緊我哋嘅即係以前咧，我哋唯一。可以大家聚腳嘅，即係同志酒吧嘅文化咧，都慢慢沒落嘅。係啦，咁亦都即係呼應到個即係世代嘅轉變啦。到你今時今日，看似同志文化嗰個能見度高咗啦，係咪基吧都已經過時？大家都唔需要咧，咁樣都帶出咗一啲幾有趣嘅問題。我都誠意向大家推薦嘅，就係 Swan Song 叫做《閃化》， 閃爆銀髮， 係閃爆銀髮族。好啦，嗱咁啊，即系蜻蜓点缀啦，同大家重点推介啦。咁当然自己人一定要即系支持翻自己嘅同志影战啦，吓、啊，即系正如啊 Elliot Page 我哋喺开头嘅时候讲过咧，即系presentation 系好紧要嘅，吓、啊、一唔好即系轻看一套戏、一个剧本、一个故事、一首歌嘅力量咯，真系可以让一个人能够可以觉得自己唔孤单，可以做翻自己。 仲要再呼吁啲老人啦，吓、啊，如果你哋记得以前有一部叫做。Dynasty 嘅 Dynasty 系啦， 系啦嘅剧咧，中文叫感受豪门。 我都睇埋 Dallas 嘅， 系啦，嗰、那个 Linda Evans 就喺呢出戏里边有出现嘅， 系啦，佢就系做嗰个 Fabulous 以离世嘅太太啊， 系啦系啦，所以你就要睇下变改容改成点，系啦， 系啊，都几靓噶，OK 噶，嗯，当然啦，即系嗰个样几靓，佢都系一个瞓喺度嘅一条尸啦，佢要扮。好好嘅，即系好戏之人嚟，吓，所以值得大家推介。好啦，嗱，临尾嘅时候啦，我都想即系问翻啦，即系最近因为好多啲电影嘅工作者咧都有啲担心，因为就听闻话即系有关个广检条例咧都有啲即系修正啦，咁所以我哋有啲担心就系又唔知道修正成点啦，到底嗰条 所謂的紅線是畫到哪裡啦。咁會不會對於在電影工作上面的創作自由會一定的潛制和擔憂啦，尤其是是同志電影，咁即係作為一年一度的同志影展的 curator 教授，以及是導演本人的阿楊耀海啦，你有沒有這個擔憂呢？ 有噶，一定有啦！你一定唔知道你自己寫嘅嘢，就算而家寫緊，其實都唔係驚會話俾人拉咁樣樣，係驚冇人投資啦。因為啲人個個都好擔心，哇！呢啲戲到過咗兩年之後會唔會上到畫架？或者咧就係嗰啲題材嘅時候，到時會唔會唔得噶？因為變化得太快啊！而家啲嘢進得太快嘅時候咧，大家太多未知之數咧，就當你有好多未知之數，而電影係需要一段長時間嘅投資嘅時候咧，呢一樣嘢咧已經係會令到投資者卻步。 係啊，我最近都開始掂少少即係電影嗰樣嘢，我先至知道咧，即係同我哋電台啊媒體嘅工作好唔同嘅地方咧。你由去即係有個 idea 開始咗，到去籌拍攞投資，到真係開到戲，到嗰套戲出現上畫咧，哇動切啊！嗱，都訪問過你啦，叔叔，你好似即係用咗五年時間去搞噶嘛，其實 係啊係啊。 你諗下，即係今時今日我哋香港個世界變得咁快嘅時候，喂，由我開始覺得冇問題，投資已經投資咗啦。拍緊啦，到完成上畫嘅時候，會唔會個世界同埋嗰條 rules 又唔同咗咧？咁所以呢個係好現實嘅擔心嚟噶嘛？ 係啦，係啦， 亦都真係會令到投資者會卻步噶嘛？ 係啦，所以就好唔穩定啦，令到而家依一個情況。咁其實都唔係淨係同志題材，好多題材都會係，因為太多嘢都人哋係唔知道將會係點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當然更加啦，因為唔同嘅掣肘更加會令到你創作自由會受影響啦，咁呢個一定係會影響啦，所有嘅創作人都會被影響。 係，即係尤其是我諗係對於嗰個條例唔係認識得好深嘅時候咧，好多時第一個嘅反應就係當大家見到咁多未知咧，首先會自我審查咗先，咁以至到好多本來一啲好 creative 啊，一啲好值得嘅即係呈現嘅題材咧，就咁就無疾而終咯。咁所以一言以蔽之啦，咁趁而家我哋都仲可以盡情地入去戲院去睇我哋即係好想睇嘅戲嘅話咧，咁其實真係要去大力咁去支持咯，係嘛？即係當我哋仲有呢個自由嘅空間嘅時候咧，同埋電影係真係花咗好多心血去拍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入到電影院，希望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底下去俾呢啲電影工作者一定嘅支持啦，好冇？好啦，佢臨尾嘅時候講多少少有關即係今次第32屆嘅上映嘅時間啦，同埋重點講下開幕電影啊。 好。開幕電影咧，頭先有介紹過啦，就係同一天台上啦，係韓國嘅一部青春友情嘅劇啦。咁但係記得大家咧，就喺9月11日咧，就可以嚟支持啦。仲有一個 after party 嘅，咁大家都可以一齊 enjoy 嘅。 OK， 到時都話等你啦，拜拜， 拜。 凌晨1:30，香港電台由郭舒揚報道新聞。政府刊憲要求在指定期間曾身處11指明地方的人接受強制檢測。當局說昨日一宗由英國抵港初步確診感染 L452R 變異病毒株的個案，患者在21日內曾經住在本港，患者到過的4地方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而因應兩宗曾經在香港居住的非本地確診個案，有3地方亦被納入公告。另外，因應早前涉及 L452R 變異病毒株的輸入個案，指定期間曾身處4指明地方的人要再次接受檢測。為謹慎起見，已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人亦要接受強制檢測。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表示，接種復必泰新冠疫苗而出現副作用的人士中，長者所佔比率比非長者低，復必泰可能更適合長者接種。孔凡毅希望未來2-3月可以再提升疫苗接種率，當長者的接種率都達到70%或以上，就有條件慢慢放寬感染控制措施，逐步恢復通關。他又說，本港現時已為市民接種超過700,000劑疫苗，經委員會審視之後，真是與疫苗有關或者不排除有關的嚴重異常事件只有569宗，涉及70歲以上人士的嚴重事件只佔569宗之中的10%左右，涉及80歲以上的只佔2%。

有趣的是，其中女性运动员数量远超于男性。在所有的项目里面，参加轮椅篮球比赛的 LGBT 加运动员就最多，占总数的 40% 以上。英国女子轮椅篮球运动员罗宾洛夫就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她和女朋友的亲密照。洛夫说，如果没有她的女朋友，她就不会进步得那么快，她给了她继续活下去和坚持运动生涯的勇气。在美国，有宗教学校命令男同志教练改正同性恋。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宗教学校的同志排球教练伊洛克被开除，因为他拒绝校方强制他否认自己是同性恋的要求。校方还命令他发文谴责同性恋群体。日前，伊洛克在社交媒体出柜，虽然得到他自己的追随者支持，但是就被家长投诉去校方。他们表示不放心同性恋教练授课。随后，校方约谈伊洛克，要求他改正同志的身份，并且公开谴责同性恋，如果不是就会被开除。随后，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忠于自己的选择。这一节的 Gil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小红 Simon 啊 ，OK， 咁啊，头先你都讲开有关即系一啲运动嘅 Gilly News 啦、 嗯。 我想即系提一单嘢啦，我今个礼拜啱听到，即系虽然其实我唔系好睇波嘅人啦，咁但我留意到一单咧，就关于呢个足球嘅新闻。咁、 嗯、 就系咧，就系、是、今个礼拜咧，其实有一个咧All Star Game 就喺呢个 LA 举行嘅，咁其中咧就有墨西哥嘅球队参赛嘅。咁但系因为呢几年咧，其实每次咧系墨西哥球队参赛咧，就令到咧足协非常之头痛。就唔关啲球队嘅问题，而係嗰啲球迷啊。因为好多时呢即係两红相遇啦，两队啦，然后各国自己有唔同嘅拥趸同埋 fans 啦，但係永远墨西哥啲球迷呢就好冇品地呢，就会呢喺场上面呢就有啲所谓 chanting 啦，喺度大嗌呢、就闹对方嘅球迷也好，闹即係对方队咁先算啦。咁但係通常会用得啲字眼呢，就係嗰啲恐同嘅字眼。 係。 咁就係屡见不鲜嘅 ,ok, 永远呢係墨西哥嘅球迷嘅。咁冇品嘅 ，OK。咁其實咧，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應該係喺好似唔知冇幾耐以前咧，唔知係咪上年咁樣咧。其實墨西哥咧，其實佢哋嘅球隊咧已經俾人哋即係罰過一次噶啦。 嗯。 因為啲墨西哥嘅球迷又係嗰只，即係總之係講好多啲好富恐同意識嘅一啲 chanting 啦，同埋字眼啦。 嗯。 咁於是乎咧，就即係停咗賽事。咁同埋咧就係罰墨西哥隊，即係嚟緊有兩場賽事咧。你哋嘅墨西哥球迷都唔可以入場， 哦、 就咁樣罰啦。咁但係就放寬咗，跟住就放寬咗之後，就罰你一場啫。 係， 咁然後再以啦，就今個禮拜咧就有一場咧就真係 All Star 嘅 game 喺呢個 LA 舉行，又係犯同樣嘅錯誤。 啊，點解會咁嘅咧？ 咁其實原來咧，足協喺2019年咧就定立咗呢一個所謂嘅 protocol 啦。如果真係但凡有一啲好似墨西哥嘅球迷咧，場中講一啲咁樣嘅字眼嘅話咧，其實有三個嘅處理措施嘅。一就即刻停咗個賽事先，然後就開咪呼籲咧啲球迷警告佢哋唔好再係咁啦。 嗯。 第二個 protocol 咧就係將所有嘅球員咧送翻曬入去 locker room 先。即系吓啲球迷，嗱你再系咁嘅话咧，就停赛噶啦。 唔踢噶。 第三咧就真系停咗赛事，净、系 suspend 嘅赛事。咁啊，在2019年嘅时候咧，就原来足协已经咧定立咗一个咁样嘅措施噶啦。 嗯， 啊，真系永远都系墨西哥嘅球迷咧系犯咁样嘅错误噶。 嗯。 但系佢哋已經慣咗後咧，即係嗰個恐同嘅字眼咧，其實開口埋口都講噶啦， 入曬血啦嘛！呢個文化已經 係啊，入曬 DNA 啊！但係呢啲品味唔好咯。 不過呢啲嘢咧，其實又唔係淨係墨西哥嘅球迷先至會咁樣喎。原來喺英國嘅即係英超嘅呢一個賽事咧，都有差唔多類似嘅情況。最近呢一個字眼咧就叫 Rant Boys 啊。Rant Boys 咁就係話咧，因為即係最近喺呢一個嘅英超嘅其中一種賽事啦，利物浦對戰呢一個洛里奇，我唔知道英文嗰個其實係乜嘢咩隊，因為我都唔睇波嘅。咁就係原來咧有一啲球迷啊，有啲利物浦嘅觀眾咧就對呢一隊洛里奇嘅中場球員呢個 Billy Gilmore 咧就叫佢做 Rant Boy。咁就因為呢個 Billy Gilmore 咧，其實就喺另外一隊球隊嗰度。 借翻嚟嘅，即係你知好多嗰啲賽事咧，佢哋會互相互換球員啦咁樣噶嘛，即係就算係北美洲打 hockey 都係咁樣嘅。咁所以咧就係因為啊，佢係借翻嚟嘅，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就係咁即係喺度就係叫佢做 rent boy rent boy 咁樣。係 啊，嚟租翻嚟嘅啫。 係啦，咁但係就係有一啲即係就同志群體啦，就話即係反對呢一樣嘢，話喂 rent boy 咧其實係即係特別係稱呼男同志嘅呢一個即係 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嘅稱呼嚟嘅。你咁樣講係咪即係亦都係用咗一個恐同字眼啊咁樣咧？咁啊，但係當然即係有人咁樣講啦，又亦都有一啲就反對聲音就話嚇，咁而家 Range Boy 係一定係淨係講係男同志嘅咩？ 佢真 係 借翻嚟 嘅 喎， 係佢真係借翻嚟啊嘛！而家咁樣咁啊，所以即係唔知點解永遠喺球場上咧都係有呢啲咁樣嘅字眼，其實。你支持自己球隊咪得咯？點解一定要係 denounce 人哋咧？點解係一定要話人哋咧？用一啲咁 negative 嘅字眼去稱呼人咧？ 因為我諗啊，好多個運動咧，尤其是係講陽光主義色彩重咧，其實足球場上面咧，其實呢樣嘢咧係放大得特別緊要嘅。 嗯， 咁所以以至到咧呢啲咁大男人啊，咁有性別主義嘅字眼咧，就會出咗嚟，然後講嘅人又唔會覺得有問題咯。 係， 咁但係時代真係唔同咗啊嘛。 係啊， 係咯，咁所以講 hired hands 咯，係咪好啲啊？ 係， 但係又冇咁侮辱咯，因為其實佢講呢個字眼上嚟都係想侮辱嗰個球員啫嘛， 嗯， 咁所以都系大帽成分。 其实唔掂啊，即 你想讲咩啊？你笑咩啊？ 冇嘢，其實我想分享翻，即係以前咧，我喺加拿大讀書嘅時候咧，其實我都係因為咁樣嘅情況咧，學咗一個即係嘅 F 字頭嗰個字嘅。咁、我細個嗰陣時候，因為啱啱喺移民去加拿大嘅時候啦，英文又唔好啦，咁啊純粹係即係啊，咁有一啲即係會聽到有一啲即係男同學之間啊，佢哋會有一啲對話。咁佢哋其實咧，佢哋就即係只不過係即係嘲笑下對方啊，又或者係咩？佢哋就冇惡意嘅，但係佢就成日會提嗰個 F 字頭嘅字咯。咁我嗰陣時其實就完全唔知道。即係呢一個字係有咁嘅含義嘅，我亦都冇特登即係話要查下呢個字係咩意思啦。咁啊，到有一次啦，即係我為咗想融入即係呢一個文化。 你講我又講下。係 你講我講下啦，我都講過呢一個字，就鬧幾多嗰啲男同學，跟住然之後佢哋呆咗。因為佢第一就係唔知點解，咦點解會識呢個字嘅？因為嗰陣時我係即係可能移民啱啱冇幾耐啊，咁樣即係可能佢會覺得啊 ，Simon 都係唔係好識講英文啊？但我就突然間爆咗呢個字出嚟咯。咁所以其實就係想講翻，即係 咁即係因為你講完之後，跟住就以後當我你係自己人啊。 嗰陣時我未出櫃嘅，嗰陣時喺中學嘅時候，咁啊大家嗰陣時我亦都未係好十分之認識自己嘅性取向啦。咁嗰陣時就所以亦都唔知道有呢啲咁嘅字。咁所以其實就想提翻大家，即係其實。用一啲任何嘅字眼嘅時候咧，都要小心。咁同埋而家時代真係唔同咗㗎啦，即係就算你本身冇呢個惡意咧，都唔好亂用一啲古怪字眼。 你唔使提我哋啦，我哋啲聽眾其實個都好追得上時代嘅。你提一提阿 Matt Damon 啦， 嗯， 佢都係幾個月之前即係靠女嚇，然後即係勸佢，然後先知道哦，原來我唔應該用呢個 F 嘅字眼嘅。係 喎， 我真係唔知道過咗幾廿年咧，佢喺邊度生活啦，似一個粵居人咁咯。 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for now. OK， 阿 Coco 唔喺度啦，我啊主理呢个 sex 啦，因为今日咧我就即系其实呢一排咧我睇咗一单新闻咧，就外国嘅官妃，我真系觉得其实几好笑嘅，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就发生喺呢个墨子根州嘅，咁最近咧就居然咧就对簿公堂嘅咧，就系、是、一对父母，佢对簿公堂嘅对象系边个咧？就系、是、自己个仔。 哦， 个仔咧其实系日本法院咧，就系、是、告佢相亲，告咩咧？就系、是、告佢相亲咧。就是将他自己私藏了很多的一些 pornography， 色情影带啊、咸书啊、这样那样啊，甚至当中有大量的 sex toy 呢，是将他抌晒。 哎呀， 抌晒。然后跟住呢吓个判决先劲， 嗯， 佢居然系胜诉啊、 哦！ 然后咧，佢首先吓，即系喺未有呢、这个即系裁决之前咧，其实咧佢咧呢一位仁兄叫 David 啊， 系 David 咧就揾咗一個律師團隊，首先係幫佢咧 estimate 到底其實嗰堆嘅所謂鹹書也好，pornography 也好，sex toy 也好，到底市值係幾多？ 哇！ 市值係用美金計啊，30,000+。 啊！ 而到最後咧，對駁咗公堂一排之後咧，跟住個法官就裁決話咧，其實佢個雙親咧總共要俾45,000美金，因為當中包括咧就係對方嘅律師費，要佢俾埋， 哦， 就係10,000+律師費。係。咁而市值咧嗰扎嘅鹹嘢咧就係30,000+。 你而家讲嘅系美金啊嘛， 美金啊， 嗯， 嗱 ，OK， 我哋就咁听先， 好多信息啦。 首先啊，我哋慢慢分析。首先就系、是、嗱，30,000+， 我只系 到底 里 面有几多咸底，几多咸书，几多嗱 ，sex toy， 我觉得咧，动辄咧都可以好贵嘅， 都可以1,000+嘅，有啲贵到， 哦，我就冇用过咁贵嘅， 再贵啲 你识用啊，你真系识货啊， 咁要睇下啲咩质地噶嘛， 系啊，我哋都话啲系 100-1,000 嘅啫。 所以我就係頭先第一個反應，佢話你話咩啊？差唔多30,000+啊， 20,000+ 嗰只收埋20,000+嘅色情物品喺呢間房度。 如果佢係好早期已經儲落嘅，就算可能係一啲鹹書啦。譬如如果第一二期嘅 Playgirl、Playboy 咁先算啦，都可能而家拎翻出嚟賣喺 eBay 都好值錢嘅喎。 有炒價，你想講？ 有炒價。 誒，我想問翻係叫 David 啊，呢個男主角。 係啊 ，David 係咩年紀嘅人咧？ 嗱，跟住我點解咁後先講咧？大家会觉得冇理由啊，应该系啲僆仔嚟噶啦，系咪先？ 系咯，系告子父母。 嗱，首先你话父母抌你嘅嘢，即系话你同父母同住啦。 嗯嗯嗯。 咁即系你应该大极有限啦，系咪僆仔咧？ 如果喺外国就应该唔系咯。 嗱，首先你觉得僆仔嘅藏书量应该唔咁多，系咪？ 我就话而家新世代都唔会储呢啲书噶。 唔系 ，exactly， 系咯。同埋你上网 stream 就算噶啦， 系啊， 你都费事即系哑爆自己嘅 hard drive 啦，系咪先？ 系系。 OK， 同埋永远都有新嘢睇嘅，其实。嗱，首先，大家估佢咩年纪啊？其实成个原因就系咧，你发觉点解佢无啦啦咁样告发咧？ 嗯， 其实佢唔系同屋企同住嘅，但系佢最近因为离婚，于是乎咧就突然间喺呢段空档期间咧系翻咗屋企一阵，翻咗去10个月。 哦、 就喺呢个10个月期间，佢所有呢啲咧。 珍藏 春光图咧，就拎翻晒屋企，就喺嗰段期间咧抌晒。 哦， 咁然后跟住搬嘅时候咧，佢见到咦，点解冇咗一堆咁样嘅嘢嘅？跟住就 email 自己老豆啦，就问点解我冇晒诶嗰几盒嘢嘅咧？佢话仔，唉，我帮你抌晒呢啲咁嘅嘢啊，我 do you a favor 啦咁啊？ 点解咁讲咧？点样 do 佢嘅 favor 咧？ 就话佢唔应该睇呢啲咁嘅嘢咯。我帮你抌系 do you a favor 啊咁啊， 哎呀！ 但系原来佢系43岁啦。嗱，首先我觉得成件事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即系43岁人无啦啦10个月同父母同住啦，俾佢哋发现有大量嘅春光明媚嘅珍藏啦， 系。 然后跟住，喂，佢43岁人啊，你老豆你唔系当佢僆仔10+岁要抌晒佢啲咸书咸带系嘛？做咩啊你？ 佢觉得沾污咗佢间屋啊！可能佢老豆覺得， 定係佢老豆其實話就話抌曬，即係其實 自己據 為己有， 係啦，自己收埋咗喺 basement， 財產轉移啊，轉咗去自己嗰度啊， 係啊，係咪好正啊？呢單新聞我都好正咯， 好慘喎！但係20,000+價市值20,000+嘅嘢，咁就一夜冇曬咯，儲咗幾耐 咧？嗰樣嘢係更加一個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搬離咗自己屋企，即係離婚啦，咁啊搬翻去屋企，即係同父母住嘅時候，都一定要帶埋呢啲家當。咁即係話呢啲家當對於佢嚟講咧係非常重要㗎。 哇！咁你又啱啱離婚，我諗呢啲係你即係身邊最親密、永遠都係不離不棄嘅朋友啦，係嘛？同埋即係 companion 啦，係嘛？要拎翻走。 同埋我覺得奇怪喎，呢啲咁私人嘅，即係嗱，如果假設啦，假設我有我自己收埋呢啲嘢喺老家， 你收喺邊咧？ 喺收喺老家嘅，我一定 下底。 我一定嗱，如果我 唔係你外國有 garage 嘛，就易啲啦，係咪？ 但係總之，如果我唔喺呢一間屋住嘅話，我都唔會由唔得佢咁樣擺喺即係我自己一個老家嗰度咯。我一定係會自己 pack 好，一係就佢跟住我搬去新屋。我新屋唔夠擺嘅話，我咪出去租一個迷你倉又好，我收埋佢咯呢啲嘢。即係我點知有冇一日即係我就冇嘅。咁但係但係如果有一日我阿爸阿媽我突然間即係入嚟咁樣清理一間房，即係就算佢唔係覺得即係要即係覺得呢樣嘢唔啱啊，或者啲咩都好咧，我都會覺得尷尬啦。即係萬一俾人哋，即係呢啲始終係一啲比較私人嘅嘢啊。我覺得即係自己對於一啲性幻想嘅喜好啊，或者咩都好。 啦，咁佢當中有你話包括一啲性玩具啊，咁其他嗰啲嘢，我唔會想即係好會有風險，會俾人俾一啲即係又唔係外人嘅，但係即係我自己以外嘅人去接觸到呢一啲嘢咯。咁同埋出出入入噶嘛，屋企咁可能會有啲客人啊，或者我間房會變成一間客房噶嘛。 我以為你話啲性玩具添。 如果有一啲即係有一啲訪客，即係話啊，你住我間房嘅話，咁佢多手咁啊，周圍抄下，又開下啲櫃啊，佢就見到曬我呢啲物品噶咯喎。 係啊，即係以前我都有個階段，我都唔係好敢用鐘點咯。 嗯， 因為有時會，因為我有時會好過敏啊，就係、是、今次見到個鐘點，我覺得佢眼神有啲奇怪，係 咯， 係咪表示佢發現咗啲咩咧？咁樣可能其實係冇事嘅，咁但係你就會疑心生暗鬼咯，因為喂你。屋企係一個好私人嘅地方嚟噶嘛，咁香港亦都唔係好大噶啦，你唔係無啦啦有個倉有個 garage 可以擺埋曬一啲咩嘢，又或者以前我哋睇嘢都睇得多啦，喺後花園擺個盒先刮下泥咁樣咧，即係最私隱嘅就擁埋佢咁樣。咁香港冇呢啲歌仔唱噶嘛，咁、但係突然間有一個即係 maid 咁樣，咁喺你屋企，咁係你私隱嘅即係空間裡面可以自出自入，仲要幫你抹塵咁樣嚇，積塵積得最多嘅地方就係嗰啲窿窿罅罅噶嘛。 籠底幫你拖下拖下地咁樣， 可以討論一下。其實呢一啲物品即係假設啦，你就大。 所以我覺得迷你倉係好好咯。 係咯， 但係你攞唔方便喎，即係突然間我想用或者想睇嘅時候，我又要第二日然之後去。 咁啊係嘅，即係尤其是 sex toy 呢家嘢咧，其實係要好 handy 嘅。 咁啊， 其實真係應該喺咧牀隔離嗰個櫃桶咧，就經常都有啲要擺到旁身嘅。 但我就話呢一個 David， 即係佢而家個 case 就係佢其實根本佢唔係住喺呢個地方噶嘛。如果我本身是住在那间屋的，我觉得又反而都还好，因为我啊，我每日都会看住他们啊，咁我都会知道 aware， 即到底有啲咩人会有机会系啊，会系去入过我间房啊，咁我都还好，但系佢自己唔系住喺嗰度噶啦嘛，已经即系佢话已经咩七年啊，定系唔知系一段长时间，佢都结咗婚噶咯，佢都搬走咗噶咯， 43岁人啊，我谂神早已经即系搬离咗啦，咁只不过因为失婚嘅期间，然后搬咗翻屋企。是住咗臨時10個月咯， 咁點解佢唔將呢啲物品佢搬埋去佢自己個新居嗰度咧？其實呢啲即係呢啲物品，所以我就係想嗱，另外一樣嘢就想探討一下啦，即係如果有呢一啲物品，其實你最多可以同乜嘢人去分享啊？即係嗱，我自己覺得咧，如果我有呢一啲嘢咧，我最多我可以同我自己嘅伴侶。可以分享嘅，即係譬如我可以一齊欣賞呢一啲嘅就色情書籍啊，或者係影帶啊咁樣，又或者有一啲玩具可以大家一齊啊攞嚟 研究 下咁樣，我覺得可以咯。咁但係我伴侶以外嘅人，就算朋友，我覺得我都未必會想同你。 唔係，我成日都覺得即係我都搬咗好多次，以我啲經驗啦。即係面對呢嘢嘅時候，就覺得都曾經擁有過咯，唔一定要搬去新居嘅。但我成日都覺得恨香港咧，就係、是、如果我可以將呢啲嘢咧，即係譬如舊書可以捐去 library 咧，而 library 又會接收嘅話咧，咁開通嘅話，你諗下係幾咁好啊？又可以造福。嚟緊新嘅人啦，借書嘅人啦，係咪？呢啲係我私人珍藏嚟嘅喎，其實都伴住我成長咗好耐嘅，無論嗰啲係咩咧，咁係咪好好啊？咁你譬如話啊，喺荷蘭咪可以啦，如果喺荷蘭，我可以捐咗俾呢個 Sex Museum 啊嘛。 但你自己唔想 keep 咩呢一啲物品？即係佢都陪咗你咁多年，係 有歷史價值。 嗱，雖然你唔會每日都攞出嚟温書啊，或者，但係你可能若干年後，你譬如睇十年、20年嘅話，你攞翻出嚟啊，都係一個回憶嚟嘅喎。啊，曾經都為 唔會囉，咁口味會轉噶嘛，同埋會與時並進嘛。以前即係被逼嘅時候，就要睇住嗰啲唔會喐嘅畫面啫。 哈哈， 而家有 virtual reality 嘅 point 噶啦嘛，世界好唔同啊，所以我唔會停留喺過去嘅。 睇片都唔緊要， 我永遠向前嘅啫。 嗯， 係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亦都證明到就係話，哇，原來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咧，連父母都可以告啊！ 嗯， 仲要性數添啊！ 系啊，你谂下，即系佢看待呢啲 sex toy 同埋即系呢啲 pornography， 即系比起亲情系更加紧要，你明唔明嗰件事啊？都几不可思议噶、啊。 首先我要储20多万去买呢啲物品，慢慢日咩日积累月系 日积 月累啊！你真系越嚟越似一个金生阿伯。OK。OK， 今晚都好似播歌啊！咁既然今晚主题讲开第32届嘅香港同志影展，送嚟另外一套电影嘅主题作品。电影嘅名字叫做《哭盖巴巴》，好似。 你给我的快乐是最宝贝的收藏， 笑的模样是最温暖的太阳。 幸福慢慢长大， 甜蜜舒缓， 尘埃萌芽， 灌溉一下， 最心爱的啊，做你身边就不怕， 什么都不用去想，简单啊， 牵你的手不放开， 什么都超越。 我的快乐是最宝贝的收藏， 你微笑的模样是最温暖的太阳， 幸福慢慢长大， 给你舒缓， 春爱萌芽， 灌溉一下， 最亲爱的啊，躲你身边就不怕， 什么都不用去想，简单 牵你的手不放开， 什么都超越不了这份爱， 低调高调之间的爱， 吵闹一时不会责怪，回过头星星我为你摘，因为爱所以不奇怪，给的爱 我放下，跟你去荡秋千， 系啦，你记唔记得喺未有 cloud 啊，未有 streaming 嘅呢个年代，你以前珍藏嗰啲春宫图咧，系摆喺边嘅咧？其实 春宫图， 我嘅年代都已经系摆喺电脑里边嘅。 哇，你威啊你，新人类啦， 系啊。咁但係呢，即係我覺得呢個 David 呢，即係都可能係禍不單行嘅，對於佢嚟講，因為而家已經冇咗一啲實體嘅，即係佢已經冇咗呢啲珍藏啦。咁好啦，唯有上網睇啦。咁但係佢要注意啦，因為呢一個好著名 X 字頭嘅色情網站呢將會關閉啦。咁呢個 X 字頭嘅網站呢，其實好多人都即係有睇過啦。咁但係原因呢，其實佢就冇正式講嘅，咁就係因為佢嘅母公司同一單訴訟有關啦。咁所以佢就會拜拜啦，同大家 X 字頭嗰個啊，但當然呢個世界一雞死就一雞鳴， 系嘅， 系大把選擇啦。 冇錯， 咁但希望每個星期六晚你都會選擇香港電台第二台嘅自己人啦。咁我禮拜到此為止，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Bye bye